个不为讨论方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，世界比现实大，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手写上每段诞生。

啦啦。 钟声把夕阳晕开，十八岁一辈子一辈子，就算有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挽回。 等候，谁能强求？

一次是一次

最初，我轻轻关上这扇门，从此后只有一个人前行。转过身，偷偷擦干模糊的眼睛，不管会有多大风雨，只能勇敢地向前去。离不开，问问自己何时回来，这一次又用尽全力的痛快。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孤单的等待。曾经多遥远的梦想，此刻捧在我手上，忍不住也在脸上不停的掏。看看天，这是不一样的晴朗，多幸运，至少我还能自由的歌唱。抬起头，我也在路上，想象着下一秒会有的风光。前行，转过身，偷偷擦干模糊的眼睛。不管会有多大风雨，只能勇敢的、勇敢的冲向前去。离不开，问问自己何时回来，这一次全力的痛快。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孤单的等待。曾经多遥远的梦想，此刻捧在我手上，忍不住泪在脸上不停的掏。看看天，这是不一样的晴朗，幸运，至少我还能自由的歌唱。抬起头，我也在路上，想象这下一秒会有的风光。那天边多美丽，不在以后我的心已经感动，忍不住泪在脸上不停地淌。看看天，这是不一样的晴朗，多幸运，至少我还能自由地歌唱。抬起头，我也在路上，想象这下一秒会有的风 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